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莞尔一笑，嫣然一笑，哭笑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中谈笑，自若蓬甫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欢迎各位来到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啊，咱们来说说春晚红人、著名小品演员郭达的小故事。现如今啊，郭达已经成了陕西的标志人物。有不少人都这样说过，嘿，到了西安之后，发现那里的人说话都是郭达味儿。不仅如此啊，郭达那声响亮的吆喝“换大米”啊，也可以称得上是换大米这个行业中不二的吆喝法则。当年北京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郭达，说现在北京到处都在唱“换大米”，郭达还以为是朋友和自己开玩笑，没有当真。后来郭达出差到北京、银川等地，发现还真是到处都有人在唱换大米啊，而且呢还有不少人看见郭达都特别热情地说，你就是那个换大米的吧。现在我们就将郭达、杨磊、吴刚合作的小品片段《大米红高粱》送给大家。 我不是让你找感觉吗？注意听。 哦，团长我明白了， 感觉到了， 你这是让我往破了唱。 太好了，来，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 前头还可以，后头又回去了，再来，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眼。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你？ 团长，你要再让我唱，我可真莫回头跳楼自杀去了。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 还是卖啊， 我不换也不买 啊， 把你刚才吆喝的换大米的再给我吆喝一遍。 哎呀，那咱有个啥吆喝的嘛，啊，俺农村人上门打你可不要害怕、啊、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来，换大米，换大呀米。 太好了，这个红高粱 高粱米，我就带的大米，没有带高粱米。 我说他刚才唱的那个红高粱，会不会唱？ 哎呀，那咋有个啥唱的嘛？那就像我们陕西秦腔里边的黑沙一样嘛。 哎哎哎， 啊， 什么叫黑沙？ 说的文明一点，就是戏曲里边的黑头。 那你给来一段。 哎呀，再把俺敢开玩笑了，俺连捣烂泥都没有学过， 要的就是这个味儿 啊。 你呀，现在就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 舞台上 不要紧张， 我没有上过舞台。 放松放松再放松。哎，我是让你精神放松。 哦，咋唱的？ 嗦嗦咪来嗦咪来来啦哆啦嗦，唱。 嗦嗦嗦咪咪咪来来西哆西哆。 是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往前走，欢大呀。 这味儿还可以吧？ 正着呢。 啊，哎呀，看起来前两年的玉米面没有白吃啊。 哎，往下唱。 下来是啥词？ 小王，提词。 啊 啊，通天的大道9999， 通天的大道9999啊啊！ 本的压轴戏就是你的了。 大姐，不是我吹牛呢，我的那秦腔黑撒一唱出来，台底下就没人敢吭气了。 对对对对，不过、你这个动作得改一改。 动作？ 你会不会跳 disco？ disco？ 我教你，你唱歌的时候手里要拿上麦克风。 麦克风？啥是麦克风？ 班长，你等一下， 快快快快快！ 班长，这个 哦，对，这就是麦克风， 这是调出吗？ 比如这就是麦克风。 哦，对。 注意我的腿，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一下，来，预备，走。 往前走，往前走，我会要到。 哎，你怎么拐到琴弦上去了？ 哦，对， 通天的大路9999啊啊！ 大姐，你不要拦我，让我好好的过一下瘾。 妹妹，大大的往前走。 算这么定，今晚我给你首场演出费30块。 30块？ 那。再加50， 80， 怎么样？ 行。 哎 呀，这文艺街钱很好挣啊！哎，对了，你把那大米给我换了去。 太好了！哦，好。 哎，团长， 我呢？ 哦，哎呀，小王，我差点把你给忘了。哎，这样吧。你去帮他把这大米给换了。 哎哎，对了，我这可是要换2袋面粉的。换大米。 换大米呀，换大米呀，大家都来换大米。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郭达、杨磊、吴刚表演的小品片段《大米红高粱》。郭达曾经说过，他家里有一个金不换的老婆。